寿诞之日，我们前来给你拜寿。 哦，岂有一大拜小之礼？ 是啊，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？ 哦，如此，月娥儿上前替娘代办，要给你的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。 哎，知道了， 不拜也罢。